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在这么晚晚上十一点啊，坚持收听呢啊，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非常感谢。也同时呢，感谢我们今天的徐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演播室。徐老师您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方之理啊，呱呱呱呱呱呱，一直讲到内无思想之患，以田鱼为物。在上一周我们特别强调啊，这个田和鱼是有很大不同的。对， 就是我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有的人也提出不同意见啊，就说这个鱼啊，你解释成这样。我再给大家举两个这个我的这个例子。你看这个古代的字，它构造都有同根同源。我们很多这个鱼字啊，就带边上那个 啊，宽裕的鱼右边的那部分 就是这个鱼字的，它都有相同道理。你比如说榆树的榆，为什么那个是榆树？ 为什么呢？ 老榆木叫榆树。 对呀、啊， 因为那个榆树的皮和那个榆钱儿 啊， 吃完以后能让人产生欢悦的感觉，然后呢还让人每每能睡一觉。所以叫榆树，哎，令人榆。 哎，为什么我现在没得吃了呢？ 因为被人扒光了。古代没有饭吃，都吃扒榆树皮磨成粉吃。但是有饭吃的年代呢，榆树皮都让拿去做药的，这叫榆。 哦。 还有呢，你看故宫的那个大门啊，都有门钉儿、 对。 哎，上九、横九、竖九，天子嘛，81颗。 对。 那个门钉儿用一个汉字表示，也叫榆。它是你上面一个穴位的穴，底下一个愉快的愉那半边。 对， 它是什么？男性生殖符号凸起，那个象征，那也叫愉。最有意思一个字，你比如说我们说偷， 对， 偷东西的偷，一个人， 对， 边上一个愉， 对， 为什么它不发愉的音？说文解字上说，这叫什么？行苟且之事。 所以古代的偷还不是说偷的一般的这个一双鞋呀、是吧？一个 我们现在都是没文化，古代这个偷专指偷情，在那种鱼的状态下，但是你是不正当的，所以叫偷，说偷情、偷汉子、偷人，所以孔乙己、为什么说读书人这个偷书不叫偷叫窃？孔乙己是我们真是一个古代伟大知识分子。他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他知道那个偷书不应该叫偷书叫窃，为什么不应该叫偷书？古代的偷专指偷人， 对，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嘛、是吧？他们这么说， 偷不如偷不着。 但是那是古代封建的错误思想。 哎，所以这个讲究就是愉快的仪式专指这种性爱的欢愉。 哎， 啊，我们作为一种健康的研究，这个古代《黄帝内经》的医学和哲学思想那种节目来讲，不应该回避这个事情，很正常。 对， 你非到了这个人就是后来就跟那个宋明腐儒那个状态，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啊，连做爱时候还不说是自个儿做爱，说什么非为色也，是为后也。我可不是为了鱼啊，我是为了繁殖后代，因为我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整个就把人拧巴扭曲的变态了， 假就是 假，真假，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而且呢，我觉得也有必要啊，给各位年轻的听众朋友呢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免得呢以后呢说那个国家叫也门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啊，这个呢这个就比较远了，咱们就不说了。说的啊，这个圣人啊，圣人呢是以田鱼为物，就是他还专门琢磨研究这事儿，为自己生活带来快乐，是吧？ 对了， 怎么睡得好，怎么睡得舒服，怎么睡得高兴啊？ 对， 以自得为功 啊，这是我们现在人最欠缺的， 最缺乏的， 所以很多人说我应该怎么做事儿？我说你是要做给别人看，还是为了让你自己高兴？我们现在人把自己摧残扭曲，然后甚至变态近乎病态疯狂，目的是一个什么呢？不是为了自得，是为了让他得。大冬天穿个裙子，自个儿冻得嘶嘶的啊，最后开始觉得动，后来麻木了，不动了。为什么？让别人看着高兴，让别人看着高兴以后呢，才自己高兴。所以自得是什么？自得是应该我们每个人一生，就是所谓成人， 我觉得成人的标志是自得了， 嗯， 自己精神独立，自己经济独立，能够什么自己赡养自己，就要自得， 嗯， 而且呢这个价值观要永远树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人很多人什么为名利而奔波， 嗯， 为这个而这个奋斗到死。仔细想一想，名是什么？ 名是什么？ 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 所以有好名声有坏名声。 对， 是别人给你的评价。 对， 如果你自己自我认同自我评价很高的话，你有这个自得的话，你还在乎别人说你什么吗？ 对， 别人骂你无所谓，别人把你捧到天上，你也觉得对你没有影响，所以你也就不在乎名了。 嗯， 前提是什么？不在乎名的前提是什么？自我有认同，自我有肯定。 嗯， 是吧？不会说别人说你好你就一下跳进去，别人说你不好你就郁闷的要死。没有自得的人在乎名，所以很多人说我不在乎名，嘿，我先考察一下他有没有这种自得的本领。 对， 没有的话，那就是说假装推却的哈。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你说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吧？ 嗯、 自从咱们做国学堂以后， 嗯， 咱们自己还不也经常在网上搜一搜自己名字，哎、看看人怎么评价、 对 啊、是吧？ 对、 啊，所以这也蛮有趣的、 哎。但是前提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评价、 嗯， 没有这些人说我们好， 嗯， 我们是不是就活得不快乐了？ 嗯， 咱要是那种状态，那咱就是傻帽。 对。 哎，咱们是在这种有自我评价前提下 啊， 别人认同我们，我们觉得哎呀， 只是复合了一下， 复合就是说是锦上添花，应该是什么年三十这个搂草打兔子， 嗯， 有他没他你都要过年。 对， 我们现在是没这个兔子就不过年，我不活了， 嗯 啊，你不给我个名分，不给我个什么什么称号，我就这个不行了。这种人就，我对他们的评价叫没成年。 对。 这一是名，第二是利。我们做事情都要啊，挣钱要谋利益。如利是什么？别人给你的好处，别人给你的。如果别人不给你，你自己能跟天地之间索取的话，你还是不是还在乎别人给不给你？ 嗯， 对不对？ 建立自我小循环。 所以说，我说人的那种自我独立、自我宽慰、自我能够赡养自己的那个本事，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所具备的。 所以 有了这个，你再跟说别的，没有这个，你说我不在乎名，我不在乎利， 那是假的，是吧？ 真假。 所以那个萨特还是谁说过叫他者即地狱啊，这句话我觉得从您的话里面就讲得特别好、 嗯、 就是说如果用别人的给予，别人的标准来对自我进行评价的时候呢、 嗯、 就跟去到地狱是一样的。 没错。因为什么？人跟人没有什么可比性、 嗯、 啊！你是天造地化出来的这么一个优秀的这么一个产物，你有你的个性，你有那独立性。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是哎，集体无意识，就跟着大波轰大波走。然后呢，如果这个老师想管这个孩子呢，第一封他当个小组长，第二奖给一个苹果。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为名利而奋斗。有人到死也在为这个事儿活着，不是为自己活着，是为身外的这个名利。他没有，就是没有自得的这个功，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我说，脚后跟着地，自个儿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剩下的事儿再说。 对， 如果这个解决不了，那就一辈子就跟那蘑菇长在树上。你说你还自得？ 那以自得为功和这怎么解释叫以自得为功呢？ 功我们讲经常说练功夫的那个功， 对 啊，外练筋骨皮 啊， 内练一口气， 是 练武不练功 啊， 到老一场空 啊。 这个功专指现在这个气功啊被人说烂了， 对， 这个功专指我们这个气的这种循环。 哦， 自得 啊？ 什么叫自得？我把我的肾精化成肾气，然后我的肾气去养我的心神，这叫整个一个小周天，这叫功。 对， 没这个本事，那只能去打激素了。 所以呢，这就是啊、叫做可持续自我发展。 哎，可持续自我发展， 对吧？环保，环保啊！ 哎，天赋的本来就有的，你干嘛依赖别人呢？啊，人到快死了，打一针强心针，打一针这个肾上腺素抢救， 对， 是吧？ 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呢，如果别人不给表扬自己，一定要自我进行表扬，这个就叫做自我循环， 嗯， 是吧？好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徐老师一起来学习《上古天真论》的最后几句。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是的，广告回来之后呢，刚才和徐老师讲到自得为功啊。 自得为功呢，再补充几句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了，就是名啊、利啊、这个地位啊、荣誉啊，这是名。还有个自得为功，就是说我自己能生产出我生理上需要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眼睛干， 嗯， 现在有干燥综合征吧？ 对， 眼睛干怎么办？ 滴眼药水了。 人工泪液，就是你说这种眼药水，每天搭滴一滴，晚上睡觉上闹钟，隔两个小时还得滴一下，为什么？要第二天眼这个角膜都磨坏了。 嗯， 这叫自得吗？ 嗯， 这不是自得吧？ 这不是。 然后呢，唾液， 嗯， 没有了，吃东西都得掺上水，拌上汤，要不咽不下去，没有唾液了。没有唾液了，然后呢，牙齿也没有保护滋润，然后牙齿碎成一片一片，掉了，这叫自得吗？ 不叫。 也有人工唾液，是吧？你也可以吃饭去加水，这也不叫自得。这就说起来就多了，还有很多女性出现这种性交疼痛， 嗯， 阴道没有润滑， 嗯， 也有现在妇科也有叫什么做的这种液， 嗯， 打进去， 嗯。 那是一回事吗？ 嗯， 感觉一样吗？所以这都不自得，碰到生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我刚才说那个甜， 嗯， 那也是自得。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完成这种生理、心理上的这种自我的这种修复、疗养这种本事以后呢，这个人就能什么自得其乐。 对，就自个儿没事偷着乐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对，一般人就是我们经常说慎独，观察一个人， 嗯， 健康不健康，你就把他关到一个屋子里，让他待一天，你看他什么状态。 我记得万象上面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疯了。 哎，万象那本这个小资产阶级文化读物哈， 嗯， 曾经呢有一个故事，话说某导演在选男演员，当时。嗯，他发现旁边陪这个男演员来的那个女孩子呢很有意思，既坐在那里既不贪天忘地，又不看手机，又不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又没有说找人说话，又没有手足无措，就是那样舒服而安静的坐着。后来这个女演员成为这个导演的妻子啊。但是就前段他说的是，他那个导演作为一个观察人的人来说，他说他发现这种人的状况很让他感到欣喜。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一个 健康人 约你在西单图书大厦门口等，是吧？ 嗯， 人没有来，你没有说哇浑身毛焦火辣，你就觉得很舒服，站在那里独立守神啊，慎独一个人啊，我觉得这种是一个特别优雅的状况。 对 对， 那非常健康人，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的人流露出来的气质是让人非常舒服的。 对，所以呢，就是形体以自得为功，形体不弊，精神不散。 哎， 这个不弊是指什么？ 弊是坏了。 哦。 弊 啊，麻痹，腐败， 麻痹是那个弊 啊， 弊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屋顶上， 嗯， 瓦坏了漏个洞 啊，那叫弊， 这也叫弊了。 对， 所以说这个他第一句话又说的是什么？肉体、肉身。 对， 刚才说不要摧残自己身体，身体不残， 对， 不缺，不萎， 嗯， 不废。以前有个典故叫什么？楚王好细腰 啊， 宫中多 饿死啊。 你看我们现在人穿那个紧身衣， 嗯， 钢筋箍的， 嗯， 然后把自己身体就勒成个那么个条，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讨好别人 啊，讨好别人，然后把自己的气血都闹得很这个瘀滞， 嗯， 所以这个叫自我摧残。而圣人是什么？爱惜自己的形体，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使它不被损坏，不被摧残，这是前提。 嗯， 在这个基础上，下一步才能做到什么呢？精神不散。 比如说这个形体不弊，您讲的这个弊就是比如瓦一个瓦漏了哈，有房子上的瓦烂的，这也叫弊， 就 是、 是 吧？坏了是吧？ 就是身体。 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好像身体真的是一个气球，这个、 嗯、 它有了孔之后吧，这个精神就会跑掉呢？ 啊，就是泄了。哎，上次我们有个问题没说完。 嗯， 就说那个。两个泄字、 嗯、 三点水一个世界的事 啊， 和三点水一个写字的写， 谢谢啊， 谢谢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是 我经过深入考虑，我发现这个区别大概是这样。 嗯， 可能不对啊，供大家参考。 嗯， 那个三点水带世界的世那个谢，指的是无形的神和气的损失。 嗯，的漏掉， 就是你看不见。 嗯， 我们说泄气了 啊， 那个泄就是用三点水加， 就是一下斗志没有了嘛。 哎，泄着气的皮球一样。 对， 我们说泄了气了，所以这指无形的能量或者是精神的损失，用这个泄。能看得见的，一泄千里，那个水啊、便呀、啊、这些东西排出来了。 嗯， 用的是三点水加泄字的泄，两个字连在一块用。意思就是说，你又损失物质，又损失能量，叫泄气。 哎，那我想请问，那个放屁算是 泄气？ 泄气算是泄无形的还是泄 无形的？ 哦， 你看不见的。我们讲眼见为实，眼不见为虚嘛。 对， 就以人的肉眼的标准来衡量。 对，啊、对， 所以说泄气。为什么古代这民俗有一句话叫“好汉禁不住三泡稀”嘛？ 嗯， 就拉肚拉三次，这整个就浑身疲软无力。泄了气了， 嗯， 你要是光从那个物质主义那个角度说啊，那就是排出的是没用的糟粕物质，你没有看到它无形的那个能量的那个损失， 嗯， 所以古代抢救病人啊，快死了，第一件事干嘛？ 不让他大便， 堵肛门。 哦， 他有一个软木塞一样的东西，先把 像红酒的那个， 哎，先把肛门塞住，就怕他泄气。为什么？肛门古的中医叫破门 啊、哦， 魂魄那个气泄从那儿走。 哦， 所以先把那儿塞住。 说是不是那个放屁太多的人魄力不足？ 可以这么，魄力不足的人是指什么人啊？ 嗯、 因为你考察一个人的魄力，是他晚上睡觉时候那个状态。 嗯， 因为人晚上睡觉以后是魂休息了，魄在工作， 是， 所以到晚上比如说这个打呼噜的心跳骤停的，或者是这个憋不住尿的， 嗯， 撒尿的，这些都是魄力不足。另外魄力指什么？高人的高级神经反射，不是动心的。你比如说我，你手碰一个热杯子，啪，你把手拿开了，这个反应，本能的反应，这叫魄力。魄力不足人手烫熟了才意识到哟坏了，叫魄力不足 啊。真是，我觉得这样的学习真的是太有趣味了，太有快感了、 啊、所以说那个泄气、 嗯、 这个泄和泄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 嗯、所以呢叫形体不避，精神不散 啊，就是说你这个充满气这个皮囊、啊、很多人说我们身体是个臭皮囊、 嗯、 臭不臭再说，它是个皮囊， 对， 它如果不破窟窿，不漏洞，不漏精，不漏气，不漏神的话， 嗯， 哎，你就能， 他就能绷着， 哎，能绷着，能活着，能达到圣人这个境界。 对， 如果您这破了漏了，把那里面的这点精气神都漏了，早早就年半百而动作皆衰。 所以呢，他就说形体不避，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就是活到上百岁。 哎，所以现在我经常说，要学会用神。 嗯， 我们《黄帝内经》就是第一章说过，就是上古天真说了，不时遇神。 嗯， 不懂得按照四季昼夜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和节律。 嗯， 其实神就是气的一个节奏啊，你这个节奏跟人马合一跳跃的合适，这个神就省劲儿。你老跟他呛着，白天睡晚上熬夜，这就叫腻，是吧？ 嗯， 不会用神。另外这个用神呢，我们说要聚精会神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的也是神。 嗯， 这个神你聚到一块儿，就好像你用个凸透镜儿、放大镜儿，把太阳光聚到一个点上，能把东西烧着了一样。你很难想象你这个把神聚在一块儿，你能做出很多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对，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相信自己的意识，其实我跟你讲，意识不是神， 嗯， 神是天赋的一种本能，你要学会用它。你看啊，大家都说射击运动员， 嗯， 王毅夫， 对， 一打奥运金牌啊银牌，他是个近视眼，十米七步枪，你以为他就是个眼睛特别好的，他能看见那个靶心儿，他靠什么打？你问采访王毅夫，我靠感觉。射击运动员很多都是近视眼，他打那个枪找的是感觉，感觉是什么？ 嗯， 如有神助，感觉就是用你的神去体会那个靶子在哪儿，然后调自己的呼吸，在某个这个阶段，然后激发，这叫用神，聚精会神。所以周围人一点不能喧闹，不要影响他。你看射门， 就足球啊， 嗯， 前锋射门的一瞬间，多少照相啊，就跟着拍，射门一瞬间，他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 闭着的。 他眼睛是闭着的，他绝对不是眼睁睁瞪一个大眼睛看守门员在哪儿，那个球门在哪儿，哪跟哪儿有孔，没有。他是用神，用一种本能的反应去体会，眼睛是闭着的。所以那个守门员扑球，我们说这人，这家伙今天神了，如有神助啊，一个球把所有球都扑出去了，那都是本能，都是用神。这种神怎么用？首先不把它散掉，另外呢，学会把它聚精会神聚起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 对，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啊，是吧？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好了，回来之后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我们其实上古天真的最后一段呢，其实讲的是真人呐、圣人呐、真人、智人、圣人。 嗯， 现在我们就要讲贤人啊。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变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事实、啊。其次有贤人者，看来这个贤人呢、算是这四个里面呢，这个 level 比较低一点点。 哎，对啊，我们经常说孔子是圣人， 嗯， 他的弟子叫 72贤人 啊，我们就追比圣贤这一句话， 嗯， 然后就觉得啊，圣贤就是个地位很高的这个人啊。其实你细细列出来，人就告诉你圣人啥样啊，贤人啥样。 嗯， 那上节我们还有两句话没讲， 对， 形体不蔽，精神不散，衣可 百数嘛， 百数， 对， 像这些人呢，都能活到接近天年啊，上百岁。 对， 孔子是活到73，亚圣、孟子活到84。 哦，那个时候84已经很高，更高了。 哦，你想那会儿的平均寿命，夭折率那么高，平均寿命才30多岁，那这些人能活到那会儿已经很不容易， 很了不起， 而且还立德、立言、立功，做那么多事情，是吧？ 嗯， 这都是真是圣贤啊。 嗯， 孟子是亚圣。孔子是圣人，而他追随他们学习的这些学生呢，也达到了一个贤人的境界。请看，贤人的境界是这样的。 对，法则天地，象似日月。 这个天的变化我们叫道， 嗯， 地形成的这种变化我们叫理。 对， 然后呢，人制定出来的规则 叫 法则。 哦， 法则， 法和则有什么不一样？ 法是人定的，则也是人定的 啊， 有什么不一样？下次我研究一下再回答你。 法则天地 啊， 象似日月。 可能这个法是随天，则是随地， 嗯、 就像那个圆，圆随天画圆的规，圆规。 那为什么叫武则天呢？ 法则，那他就起门起错了。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情况？法随地，你看水法就是那个水呀、是跟着那个地形走的， 嗯， 是吧？水去为法嘛， 嗯， 去三点水一个去，去水为法。所以呢，我觉得是不是法是跟随这个地形而来的？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哎，这个中国古代 上乎不法，先王之法。哎，这值得研究， 值得研究啊！ 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随口就一说了，古人那叫立言，他用每个字儿都字斟句酌，他 力透纸背 啊。所以这个法则天地呢，就是根据天道地理的变化制定人的行为的规则、法则、啊。是我们平时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这个负阴抱阳，面南背北，这都是根据阴阳天地的变化去制定出来的。 嗯， 干这些事儿是谁呢？就好像是一个具体的这个实践的人啊，他去把这些落实到条文上。 对 啊， 这就是 manager 啊，经理人制 经理人的啊， 干的就是是吧？法则天地，象似日月。 哎，天象，哎，这个象很有意思。 怎么一个有意思法？ 请问什么叫象？ 仿效的意思是吧？ 象是这样啊，我们经常说有一个字儿是木字边一个大象的象， 对， 还有一个是人字边一个大象的象。这个象，比如说拜一个佛像， 对， 去看一个画像， 对， 是吧？这叫象。那么请问这个单立人加一个象和这个没有人这个象有什么区别？ 我其实真的没有很好很能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它的奥秘也就在这儿。你看啊，我们看见同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是医生吧， 对， 我们说看一个 X 光片， 对， 这个 X 光片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像嘛，对不对？ 哪个像 啊？一个有单人旁的， 有单人旁像 照片嘛。 然后呢，面对着同一个像 啊， 住院医说，哎，这是肺癌， 对。 主治医说不是，这是钙化的结核病灶。 对， 然后一群老教授说这什么呀？这就是抽烟多了，肺纹理这个纤维化。 对， 啊，有口痰在那儿堵着没排出来。这三个结论叫什么？ 哦，这个东西叫相，是在心里 真相。我们经常说真相。 对， 这是内发自内心的一种唯心的一个判断。 嗯， 那是个客观存在。 对， 单立人的相是客观存在。没有单立人的像是什么？主观感觉。所以面对同一个像，产生了不同的像，那么谁更接近于真相呢？ 嗯， 打开看看，是吧？这是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是。 所以很多人说，哎，说你们中医不科学，这个是吧？啊， 西医比较 科学，应该有证据。我说，不管有没有证据，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什么？落实到判断那个的人的那个素质上。为什么老教授看出来结论，打开一看，老教授说的对。为什么我们照一张 X 光片在县里面医院不行，还要拿到省城医院，最后到北京来看？ 嗯， 读片子的人的水平决定了谁更接近于真相。所以在古代，当这个人的素质非常高的时候，他可以看的那个客观的证据很小，但是呢照样能接近真相，接近自然。 嗯， 是吧？现在是机器很发达，人的素质下降了，结果呢，尽管有很多证据一大堆，但是呢打开一看还是错的。 嗯， 所以这个相，经常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对吧？ 嗯， 我们现在有人解说说人的面相， 嗯， 啊，是长什么样是因为你心善良不善良。我说那你要这么说，那钟馗就得死，是吧？钟馗就是因为相貌丑陋没被录取，最后自个儿自杀了。 对， 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像是一种无形的接近于真相的一个主观的感觉。 嗯，那这样说相由心生这个事就很深刻了。 非常深刻，我们现在都浅薄人把它误读了。像是你的心神对物质的一个感觉，对客观世界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中医讲望而知之谓之神，那是什么？眼睛一看你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个接近真相的结论，这叫神医，是吧？闻而知之谓之圣，切而知之谓之功，问而知之谓之功，切而知之谓之巧，四个做医生的四个级别。 嗯， 所以你看啊，高明的破案专家公安看见一个脚印，那个脚印是像吧？ 对，是一个单人旁 的，单人，马上这个人男的女的身高体重马上就告诉你，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没有单立人的像， 这叫真相就出来了。为什么他能得出来？ 因为他有心， 他有心，他的心神是经过多少年的历练磨练出来，那个心神敏锐的感觉叫敦敏。 对， 我们看就是个脚印，连人穿什么鞋都不知道。一个高明的修理汽车的人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哎，你这发动机哪有问题了，然后修哪修哪，那声音大家都会听，得出结论你就听那发动机。一个高明的指挥家指挥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哎，梁东你拉错了。我们在这儿呢傻呵呵听着，呵呵，拉错了，拉错了十遍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听见。 嗯， 你看他那颗心啊。所以很多人挤着中医说你号脉能号出什么来，我说你这个蠢货，你号不出来别人就号不出来。所以一个高明的中医大夫三个指头往手上一搭，甚至不摸啊，男女授受不亲，不摸你的手，悬根丝过来一搭，您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人家真相流露在心中。 所以叫八纲辩证啊，其实是透过不同的维度啊，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相。 哎，所以你看看那个心啊，所以你看人家相就什么，像似日月，就用自己的心去跟着日月星辰变化去走，然后呢 就是保持与天地的一种节奏的同步 啊。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 天人合一， 这个每天的地球自转公转，这么多的卫星啊、恒星等等等等，在我们周遭转来转去，其实它形成一种合力。 对，一种合力对生物就会形成影响。 是的，就是有些时候荔枝就丰收，有些时候荔枝就不丰收，什么原因呢？它还是受到物质整个天体之间的这个万有引力的影响嘛。 对， 是吧？所以有些时候呢，我觉得呢，牛顿呢、啊，他还是有，为什么牛顿晚年哈、啊，他开始慢慢在追求更加形而上的东西呢？ 嗯， 肯定是因为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慢慢 的 接近了，对， 接近了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自然， 对，象似日月。 还有个佛家有个挺有名的禅宗啊，有个故事叫佛头着饭。 什么叫佛头着饭呢？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好，回来之后呢，刚才许文斌老师呢跟我们聊到这个禅宗有一个著名的公案——佛头着饭。 啊，什么叫佛头着？这就是我经常用这个 哪几个字啊？ 佛就是佛祖的佛， 对， 头是脑袋那个头， 对， 着是那个 头朝地的着。 着就是 着火的着， 着火的着， 对 啊，粪，大粪，粪那个粪、 哦， 这公案的题目是这样。 对， 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解释，我说那个象， 对， 什么叫象？ 对， 什么是单立人那个象？什么是 elephant 大象那个象 ？elephant， 对呀、啊，哎，为什么中国人用这个象跟那个大象 elephant 用是一个字？ 可能 这也有原因，以后再说。 对对对对对。 这个佛头着饭公案是这样，就是说、 嗯、 有个人就是好辩论，去参观佛庙去了、嗯、就跟人和尚聊天，说听说佛祖说这个万物皆有佛性， 嗯， 那个和尚说可不是吧， 嗯， 佛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鸟有没有佛性呢？ 理论上也应该有， 当然有啊。他说鸟既然有佛性，他为什么往那个佛头上拉屎呢？这不是表现对佛的不尊敬吗？ 对， 他其实就想这个 刁难 人家和尚。 对， 哎，他这个理论很对啊，就说人嘛，见了那个佛庙或者佛寺 啊，都是起一种庄严肃穆、尊敬之心去 两腿一软， 哎， 两腿一软就拜了 啊。你人有佛性，那你不是说鸟？你要是这么解释不了，那就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佛祖错了， 嗯， 鸟没有佛性啊。 对，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这个佛像就不对， 对， 偶像崇拜是吧？ 对， 泥胎木偶，这就是说佛庙里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是个像， 是单立人的像。 对， 你对面对这个单立人的像，是否起庄严肃穆、尊敬之心？这是没有单立人那个像， 嗯， 对吧？不是所有人看见这个东西都会起那个心的。有些人还想毁佛，还想烧庙，还要砸庙，对吧？他看见这个起的是歹心。可见你把这个庙这个塑的再辉煌再漂亮，不见得能改变人的那个内心。 嗯， 所以在鸟雀眼里，佛头是个啥地方？ 就是一个鸟巢， 就是你安全的、没有人骚扰的泥胎木偶的一个 平台， 可以随便拉屎的地方。 对， 所以你听那个和尚 啊 怎么回答、嗯、他说正是因为他有佛性，他才在头佛像头上拉屎，否则的话他怎么不去老鹰头上拉屎？ 嗯， 那个鸟见了谁能起庄严肃穆之心？ 对， 见了能吃他这个老鹰，他才畏惧 恐慌。 所以呢，正是因为他有佛性，他才往这个安全地方拉屎。所以大家记住，所有的客观 X 光片佛像并不能替代真相。 嗯， 很多人就老想着就很简单的就把这事儿就办了。面对同样一个 X 光片，不同的大夫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面对同样一张 X 光片，同一个大夫十年前看和十年后看得出结论不一样。谁变了？ 心在变。 心变了，人变了。 嗯， 所以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心啊，把那个东西放一放啊。所以这个真相禅宗这个故事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经常把一些客观存在当成了主观感觉，不对。只有人心神对物质的体会才是最接近真相。 长叹一口气啊，原来知识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这个黄帝内经里面任何一个字里面呢都是有足以让我们这个 natural high 这个自己感觉到很爽很爽的，是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徐老师跟我们聊到的啊。 另外这个为什么用大象啊？ 哦，对，你说， 这是我去三星堆，四川就你们老家那个广汉出土三星堆， 对， 出土了很多这个青铜的面具啊，祭祀的用品，还有玉啊，这些东西 跟汉这个中原地区很不一样。 最大一个特点，它那些屋，它都是屋的祭祀用品。 对。 最大的特点，出土了很多象牙，而且很奇怪，四川那会儿没有象牙，据说没有大象。 对呀、啊。 而且它有一个立，就是立式的那个屋祭祀那个像，它叫群屋之长。就是最大的一个屋的立像，他手里啊就这么错开。拿着一样东西，但是中间是空的啊。 那肯定丢了嘛。 那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从他那个弧度表现来看，还他从祭祀科里出土那么多象牙来看，他用的是象牙。 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真相的象和大象的象都用象呢？ 所以我觉得古代认为象牙和玉一样是能够促进人的这种智慧的成长，或者让人有敏锐的感觉，就是以玉通神，还有以那个象牙接近真相，以此象接近彼象，所以可能啊，这是我的一种观察解释。好， 所以这 象似日月， 对，象似日月。好，刚才我们提到象似日月，遍猎星辰， 遍猎星辰，这就是说到了我们古代最古老的一个传承，就是二十八星宿，或者叫二十八星宿。 对， 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东方青龙， 左青龙右白虎， 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 玄 武 啊。 根源从哪儿来？其实是指古人对天象的观测，就是说以我们为中心来看，总是有这种二十，就四组，一共包括二十八小组的星星在围绕着我们转。 对， 东方的这个星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就像一条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二月二龙抬头。什么叫龙抬头？就是二月二正赶上这个开春，接近惊蛰的这个节气。东方的这个星啊，就是这个青龙这个星宿，它的那个角，就是那个龙角，相当于龙角的那个位置，那个星星叫角，就叫角。刚刚露出地平线，就好像那个龙要抬起来，所以中国人叫二月二龙抬头。我们中国人很普通的生活就跟天文就结合在一块儿。所以呢，后来据说来了一个西方的那个传教士，跟中国人讲这些什么天文地理，一看中国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都懂这些，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古代这些智慧啊文明太发达。所以东方是一个龙形的这个星象，南方呢是一个鸟形的叫朱雀，西方呢像一个白虎，北方是两组分为龟蛇，所以叫玄武。这就是我们讲遍猎星辰，中国人不仅根据日月的变化意识到日月变化会对人有影响，而且还意识到了这更大范围内天体运行的变化对人的影响。所以中医黄帝内经专门有几章节讲五运六气，就是讲的这种这个运气的变化，天干和地支的排列，不同的年有不同的这种六淫，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叫六。五运是指什么？木火土金水的变化。比如说今年就是一个土太过的年，所以今年是个土牛年。今年的话2009年，或者按我们算这一丑年，它是个湿气太重的年。 对， 所以这些理论从哪儿来的？就是贤人根据真人智人圣人对自己的教诲把他们都记载下来，这叫遍猎星辰。所以古人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抬头一看啊，臣夜观天象，有这么克星侵犯，紫微斗座，今天晚上有个刺客要进来，所以他把这种天的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变化 天人合一，完全就 也对的。 包括你看，我们76年， 嗯， 唐山大地震， 对， 吉林落下一块大陨石。我后来看毛泽东身边的人写的回忆录，毛泽东是对中国历史文化非常了解的人。他一看这种情况一发生，他说：“啊，我们古代说法就是有人要走，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就要完结。” 嗯， 所以呢他就引了一首那个哭诉赋啊，就是表达自己那种特别凄凉的心情。就是天人合一的理论从古到今都有，叫变列新城。 想起来我觉得我们现代号称的知识分子啊，小学中学大学什么拿硕士毕业博士博士后 都变成 所谓的 专家， 真的是很丢脸很惭愧、 啊 嗯、在古代这个知识分子里面最下最最末梢的哈，这个到贤人这个级别第四级是吧，副处级都没有的 能做到的事情，现在你说多少人能做得到呢？哎，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辞日月，变列星辰， 嗯， 逆从阴阳，哎， 合于阴阳，逆从阴阳。 对，你看这上面讲的这个智人啊圣人，他们都有把握阴阳和合于阴阳，去到贤人呐、啊、就是逆从阴阳了。 哎，就是说有时候是跟着走，有的时候就有些违背，他不能把节奏掌握得那么好，就好像我说我骑马一样。 对， 人家真正高手做到人马合一了，那就是完全是从顺从。 嗯， 他现在有点逆从，就有时候有点呛着，不是那么顺。 就这个东西呢，不是他不想完全顺，就是说那个能力还没有达到。 哎，能力没有达到完全把握。你看啊，我见过几个高手练功的啊， 嗯， 他有养一只鸟，他放在自己手上，那个鸟飞不起来。 什么原因呢？ 鸟飞起来是不是那个鸟爪要蹬蹬一下？ 对， 借个反作用力吧。 对对对， 他一蹬，他就感觉到他那个劲儿了，他马上被蹬那块肌肉就塌下去了。 踏空，这 踏空，让你一脚踩过，所以那个小鸟可怜的老在他这个手上来回的想起飞，哦，起飞不了。所以这种敏锐的感觉啊，就是真是修炼到一定程度，我们现在非冻的不行了才知道，哇，天气变了，人家那阴阳的一变，此时一交，那种阴阳的转化，人都能感觉到。所以呢，先得知才有觉。 嗯 啊，先知，再先觉，再自悟， 嗯 啊，都是一个不同的层次，到这儿就有点哎逆从阴阳，有点遗憾，但是还不错。 对，所以呢，他讲 起码不是完全逆阴阳， 对，他只是逆从阴阳哈， 嗯， 分别四十，大概能够把时间的分成四大段就行了，是吧？ 对，四十呢，也我们讲完上古天真论以后呢，我们接着就讲四气调神大论， 对， 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篇，这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啊，我们就说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嗯， 时阴有节，起居有常，到贤人这儿就能做挺好。分别四时，春分别四时目的是什么？就是啊，顺应四时寒热温凉四气的不同变化，让自己的行为思想跟着这种季节节气去走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就买股票的时候呢，它冬至那天怎么都要全部卡掉的啦。哎，说起来这个你不要提了，去年前年的时候就在冬至那一天啊、 嗯、 前年冬至那一天，我其实呢读淮南子的时候呢，我突然心神感应了、 嗯、 我认为应该把股票全部斩仓了。 嗯， 当时呢就是贪呐、啊、看到好像还有一点点涨的可能性，结果没跑掉、 嗯、是吧？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 要跟着感觉走， 要分别四时，要契合这个节奏啊、 嗯、 冬至那一天这就是应该完全闭合了，对吧？应该全部斩伤了。 对对， 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从上古合同于道，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上古天真论嘛。 对 啊，就是要学习，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啊、 嗯、 没有修炼到那个上古真人的那个境界，但是就照猫画虎学着人家那个样去呼吸精气，独立守神，慢慢的更接近于自然， 嗯， 更接近于天道， 嗯 啊， 上古合同于道。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马上回来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上古天真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好，回来之后呢，我们刚才提到啊，这个上古时期的贤人呢，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吉时。 易瘦而有及时。 嗯 啊，它是生命不像那个叫寿毕天地无有终时， 对， 是真人，对吧？圣人呢可以活百数，到贤人的话就是可能没有活到一百岁，但是他一辈子活得比较精彩啊，就是掌握了很多知识，很多学问，而且自己生活的节奏也和天地同步啊，益寿。 是的，朱老师，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总共算了一下，有十三四期啊， 嗯， 来讲这个上古天真论， 包括你自个儿复习的那一期， 对对对对对， 真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 真难为你啊。 那个你就别批评我了，别嘲笑我了。那说回来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哈，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一本《黄帝内经》讲完，估计也都八九十岁了。 我算了一下，按这个节奏需要35年。很多那个听众朋友 希望 说，推着说，哎，你快点讲。我感觉啊，就是。我从你看从小跟母亲一块学中医，我小时候第一件事儿替我妈抄很多医书， 嗯， 这个事儿对我影响特别大。第一，通过抄书呢，我认识了很多繁体字， 嗯 啊，另外呢，就说慢慢就抄书吧，就慢慢接触了一些《黄帝内经》的一些思想。我记得我第一次替我妈抄书，抄的叫《黄帝内经》，它有个病机19条。这是学中医必考的，就是说当人出现了什么症状的时候，你判断他是什么阴阳寒热表里属性， 嗯， 比如说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嗯， 啊，这个就是说他先列症状告诉你是什么诊断。我替我妈抄，我当时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内经，我抄的叫肉经。那会儿可能想吃肉，肉欲比较强，肉经病机19条， 多写了一个人， 哎，多写了一个人 啊。 从那会儿呢，就是开始接触《黄帝内经》，真正开始读《黄帝内经》是什么呢？是上大学。 嗯， 我们北京中医学院专门有这个内经课，但是呢，现在反过来看，有点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像我们现在是按着他的书的原样一章一节的去读， 嗯， 我们的内经叫选读， 好可惜啊！ 是一些老师把《黄帝内经》的某些语句段落摘下来，放在一本书里，说这篇起个名叫《阴阳》，然后下面就说了《黄帝内经》某章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辅也。”夸就列那儿了。这样的话就我们就觉得什么叫断章取义啊， 嗯， 就没有了上下文，没有了那种连贯性，没有了就 不能一以贯之的那股气嘛， 就没有那种气，就感觉气就断了。但是这是我们那会儿学的内经， 嗯， 但是那会儿学内经是干什么的？讲道的，它不是讲术的，也甚至不是讲法的，所以它跟临床啊，就是我们当时是中医系嘛，培养的是医生，我们就觉得这跟我们看病好像没多大关系， 嗯， 所以那会儿就好像应付考试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就放过去了。基本上考试完了，内经也就忘了。到了毕业搞临床，或者是这个我毕业是搞行政，对《黄帝内经》更觉得没啥用。但是真正经过了人生的一些挫折、起伏、悲欢离合以后，突然某一天又拿起了《黄帝内经》一看。当然觉得就想流眼泪，为什么？古人都跟你说了，怎么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应对？如果应对不好，你会得什么病？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出现什么癫狂、躁狂、抑郁症。 嗯， 你去《黄帝内经》，我打开一看，林书专门有个癫狂篇，人癫的时候叫抑郁， 嗯， 狂的时候是躁狂，古人分得很清楚。我们现在都在一块说，人说癫狂，癫疾始生先不落。啊，头重是举，给你写清清楚楚，然后说怎么治，用什么药，扎什么穴，或者是用灸什么穴。我突然发现啊，自个儿感情这么多年都捧着金饭碗在要饭，所以回过了。你经常问我说，哎，你这个解读《黄帝内经》跟别人不一样。我说这是我最近10年就经过了很多事情， 包括很多临床。 我在看病，靠看病谋生，靠讲课谋生。自己静静的在那儿读书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哦，《黄帝内经》原来是这么一本书。 嗯， 所以我劝大家不要着急，就按我们这个进度，你反复听，反复的去对照自己的生活去体会。中国人的学问，它是通神的学问，不是意识学问。 嗯， 你比如说我们讲听马三立的相声， 嗯， 都知道那逗你玩， 对。 你都知道结果了吧？ 是吧？这相这个相声听过了， 为什么你再一遍一遍的听？ 为什么？ 玩的就是节奏， 真的，他就是那种能触动你内心的那种感觉。 嗯， 包括我们看我们的京剧，或者是看传统那些京剧，整个故事怎么故事情节你都知道，你为什么坐那儿 一遍 一腔一板这一遍一遍在反复听？他通的是神， 嗯， 调的是神，是另外一个层次上的相声，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我现在可以看赤壁，我说好，吴宇森拍的，感官刺激，感官刺激和精神享受两回事儿。所以我建议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啊放到 MP3 里，或者放在汽车里边反复听听，读一遍是一遍的感觉。我上次有记者就是采访我说读什么书，我说读《黄帝内经》，有的章节看不懂翻过去， 嗯， 看 求甚解嘛， 哎，找你能看懂的地方看，然后呢反复看，你会觉得突然随着你的经历阅历的增加，看不懂的地方看懂了， 嗯， 然后原来看懂貌似看懂的地方突然发现，哎，不是那个意思。这样一部为什么叫经？经是真人说的话，能写出《黄帝内经》这本书的人都是达到了真人和智人境界的人，给你落实到文字上的东西，值得你去反复的读。所以等咱俩我七十多 我 六快十的时候你快七十的时候，咱们说谢谢各位听众跟我们大家一块儿终于听完了《黄帝内经》啊。很多听众在听的过程中已经先逝了， 已经做真人了， 还好我们还活着啊。所以这个节奏不怕慢。 对，那其实呢我也想到了，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关于信息的事情，它不是 information， 绝对 它是关于 wisdom，智慧， 哎，智慧，会的问题， 对， 它是改变你的这个电脑的程序的问题，不是往电脑里输东西的这么一个东西。我经常说的，再好的东西给猪吃了它还是个猪， 嗯， 对不对？ 嗯， 你这个内在 DNA 程序不变，你吃了《黄帝内经》这么好，你人不变，我们现在不去修身了， 嗯， 啊，都去增加知识，所以再好知识给这种人吃了，它产生也不了好结果。所以大家呢，是先要安心，能在这个深夜里这么浮躁的社会里，深夜里静静的听《黄帝内经》的，说明你的心性还是比较定的。 所以你没发现吗？最近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啊， 嗯， 都没有那么大声狂笑了，因为呢 很惊着， 对对， 恐惊天上人。所以能有这种心情去听一下黄帝，不是去卡拉 OK， 不是去酒吧，不是去干别的事情去，哎，说明咱们这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这个悟道、进道、求道的之心。然后随着我们这个节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我和梁冬最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是我们是自然。 对， 比如说我对黄帝内经理解，是我发自内心，我这么认为。我不会在这儿装，不懂地方我也不懂， 嗯， 是吧？懂地方呢，我给大家讲是我的体会。 嗯， 如果说我有做错了，下次我还会纠正。它是表达的是一种真的东西， 对， 这种真的东西不装的东西，能够引起人的共鸣。 是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真理真理排在理之前，还得有真。 所以这个不怕慢啊，我们这么一步步走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很好。 好了，各位亲爱的、可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呢终于把这一个《上古天真论》非常粗略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啊， 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士气调神大论篇》。 对，希望大家经常复习，反复诵读，争取能够做到 背诵。 哎，啊， 好，非常感谢徐老师，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